宇宙浩瀚，天外有天，由探长主理，冇既定嘅话题，但有既定嘅立场，集集有嘉宾，位位有内涵，天外有天。 大家好，我是 Kevin Ho， 你现在听的是 www.m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媒体。 好，欢迎继续啊。咁啊，如果上一集即系上一节唔明我讲咩咧，咁你啲字你就唔好听啦吓。咁啊，我哋假设虚拟一个 case，OK？ 好， 虚拟一个 case， 但系呢个 case 好真实嘅。虚拟嘅意思就 与有雷同，实属不幸啊。 系啦系啦，实属不幸。虚拟嘅意思就系我唔可以噏个公司名，我唔可以噏啲人名啦。 系。 本来其实呢一集我构思咗好耐，我想揾个其中一个俾啲人冻过嘅庄家仔去讲佢个亲身 现身说法。 现身说法 ，Kevin 买嘅。 我唔系，我边有资格做庄啊？ 系啦， 佢有 Kevin 冻人一个。我哋而家要访问啲被冻嗰啲。 佢俾人冻噶。 唔系 呢个系一个唔系低俗嘅节目嚟，继续继续，学你咁话，余尊 讲下，我系低俗 ，OK， 好嗱， 但系我惊佢唔肯讲啊，因为好擦边球嘅呢啲嘢， 系好敏感。 假设都系 Wagger 先 ，OK， 好啊 ，Wagger 先揾我，我做庄，我单票独到，我自己一个人撑起成个庄 ，OK， 应承咗啦，啊，咁啊 ，OK， 一毫子。打到上去三毫子， 系 哇好顺，顺到不得了，街货冇乜， 嗯， 我要上几多就几多， 气势如虹， 气势如虹，我跌落嚟补翻啲仓，搵，个第二间股票行再买翻， 又继续上， 又继续上啦，咁啊，所以你见到啲庄家股咧，通常都系上上落落咧，因为我要调我个头寸嘅， 嗯， 系咪啊？我因为我系就系、是、你记住，庄家做 credit facilities 嘅游戏， 系 OK 呢间逼我仓嘅，我咪走咗佢咯，换，去第二间行咯，只要个股价升，我一定换得走， 系 OK， 跟一毫子升到三毫子。跟住呢阿冯总就同我讲啦，你係老细嘛，冯总同我讲，喂我喺间公司店喎，有啲美国基金经理敲我哋门，想买我哋股票喎。嗱啱啱头先上次冇讲过，其中有一个中间有一个过程呢係需要到我哋呢啲人去做嘢嘅，就係咩呢，就喺市场里面帮佢吹啊，吹， 简直系不可或缺嘅一环。 系啦，哇！呢只股得 系咯 吓啊！有人打电话上嚟问，我就买咗呢只股得唔得？ 得 系啦，呢只股睇几多？你中意睇几多？几多啦？通常啊，呢个七八叔就做呢啲啦。 有冇啲咩止赚位啊？冇啊， 冇 位啊，上边 冇位啊， 冇位。 呢啲啊，一毫子炒到40蚊，真系有一只股系一毫子炒到40蚊嘅，真系嘅。 好 吓，咁啊，得噶啦啊，咁而家阿冯总啊同我讲，喂，有个美国基金，琴日打电话俾我，话想入我哋股吓，跟住我话喂。掂喎呢镬嘢啊，拖住佢先，等我价咧三毫子踢到上五毫子， 系 好快两日，几就先同佢讲，跟住话喂，跟住两日之后咧，我炒到上五毫子啦，咁我 call 你啦，喂五毫子啦，叫佢起叫佢出叫佢出招啦，叫佢出啦，跟住佢就话啦，喂唔系美国个对冲基金咧，哇大到不得了嘅吓，咁佢就帮你哋咧，就帮我哋咧出咗份研究报告， 嗯。 啊！出咗份研究报告，睇好我哋，吓、觉得咧，我哋就值九毫子嘅， 系 啊，跟住我就哇，心都红啦！哎呀，的总，阿冯总，嗱、我三日之后踢到九毫子，叫佢买，叫佢入股，咁我个如意算盘好易打啦， 系啊， 你买上去，我咪散俾你咯， 系冇错， 系咪？咁咧，跟住我就即系都要联络嗰个对冲基金噶吓、你啊，我要嚟紧会帮你买噶啦。啊，帮你搞噶啦，我哋就维持住九毫子一蚊嗰啲位啦，停咗喺度，我哋唔会升住噶啦。你啊，九毫子一蚊都买， 再两百，假设可以再折让，系俾你八毫子入货。 系啦，系啦，总之我唔会沽俾你啦，系咁讲噶啦，系咪？我唔会沽嘅。你唔够货，我先沽俾你啦。啊，但系应该唔够货噶啦，因为啲街啲货俾我收晒。 系 啊，咁总之我维持秩序，等你慢慢买。 嗯， 跟住个对冲基金咧就会同你讲，我哋而家个基金咧就未买得港股。咁点解呢，因为唔方便讲啦喺度吓，真係唔方便讲，唔係个股真係唔方便讲。总之我未买得港股 啦， 两个礼拜后得㗎啦，两个礼拜后搞掂㗎啦。咁、所以喺呢个阶段里面呢， 嗱，你盡收，羅生，你幫我盡量收市場裏面，你收翻三四千萬股翻嚟，我哋一手個同你攞， 兩個禮拜後一手同你叫， 一手批股批曬俾我， 冇錯， 搞掂噶啦。咁、我見到，喂，咦，你仲叫我買多二三千萬股？咁、我而家八毫子，我踢到上過半，我自己嗰手過半甩咗，跟住批俾你，喂，爽喎、 有數啊， 有數、 冇得輸， 咁我咪係咁立咯。本來我二十個樽有三個蓋，因為個股價上緊，我仲叫做頂得住。而家就四十個樽三個蓋，股價都上緊，我頂得住。但係點知兩個禮拜之後同個對沖基金講啦，都要搵個人名，遲啲份係佢似啊，佢似美國佬啊。喂，遲啲份啊，幫你買齊曬㗎啦，咁你話 account 搞掂未呢？咁我聽日就SI 射俾你啦，或者批股批俾你啦。我就搵唔到遲啲份啦。我就揸咗一手係，我就搵你唔到啦。咦，唔係喎，之前 check 過你哋個對沖基金喺美國真係註冊咗，又有個 website 㗎喎。咁冇意思嘅，一個局係安排得好靚，呢啲係有齊曬。 冇錯，搭個網頁係好容易嘅。 個網頁我係一樣喺度入到去，但係已經係揾唔到遲啲份。 係冇錯， 淨係揾唔到遲啲份嘅啫。 係 咁、我死啦！我買咗咁多， 如何呢？ 如何呢？我冇得散出去㗎嘛，嗰陣時已經踢到過半，我一路買上去唔停得手，跟住我唔係話一時三刻可以散到咁大攞貨出嚟。跟住我揾 call 份總啦。喂，点算啊？ 搵到基金喎、 啊，揸爆咗喎、啊，而家咁你当然按照剧本嘅剧情，你梗系唔听我电话噶啦。咁咪例牌唔听我电话，咁我就搵的总啦。的总话系咩？诶、我唔知、啊，有啲咁嘅事咩？我帮你了解一下先。通常都系吸咗线之后咧，按照即系呢个杜琪峰导演嘅剧情咧，一吸线咧，只股就冧噶啦。跟住就趴九成落去，冧、九成落去。跟住我就哎呀，擘大只眼啦，因为太快时间啦。太快時間啦，咁跟住點呢？跟住我 call 阿的總啦，的總話唔係我沽、啊，咁我終於揾到阿馮總嚟啦。馮總話唔係我沽、啊，街貨全部我立曬、你哋兩個又冇沽，我已經沽唔到啦，因為俾你哋打咗九成九十個 percent 嘅股價落去，咁跟住我手貨咪拎俾嗰個人咯，嗰啲行咯，跟住嗰啲行咪揸住嗰手貨咯。跟住就平平地揸住嗰手貨啦， 系啦、 我就輸曬啦。 跟住就 咁啊，通常呢以一隻譬如係六億市值嘅股嚟計啦，呢一招只係一個鐘頭咧，你係大概輸億半咗緊咯。呢啲數目字係真嘅， 係 唔係虛構嘅？一個鐘頭之內你係輸億半，你仲係嗰手貨俾人打到落去，真係冇垃圾佬肯收，你都要俾人收咗佢。系冇办法噶啦、 最后有冇莫名其妙地两个股东多翻啲股票呢？ 呢啲通常都系大股东后边操控、二股东出手沽货嘅。通常都系嘅。你点睇都好，都系有个大股东都系揸住咁嘅股数。我真系冇呃你，我冇沽过。 明白。 但系通常个二股东嗰手货咧就换咗人。 系。 通常都系咁样嘅。咁啊，所以。但系冇意思噶啦，你揾到个真相已经冇意思噶啦、你就算你揾到阿迟啲瞓出嚟打佢一身都冇用噶。咁点咧？你已经输咗噶啦嘛。一个钟头已经埋到你单噶啦嘛。 因为一定要斩。 咁、我仲惊过你哋啦，系咪、我都要着草啦。我全香港啲股票行都有个窿喺度要填嘅。咁、我就要着草噶啦。咁、我着草期间边得闲去斩你哋咧？系、咪？个口啊，梗 系 好凶狠啦，斩嗰个劈嗰个啦，咁但系都冇时间去斩人啦，自己俾人斩咗啦，好多呢啲咁嘅情况发生，咁所以有时候你买嗰啲庄家股，其实我唔系呃你，即系我作为一个庄家，我唔系呃你，我都俾人动咗。大家一齐死嘅啫，就 系 咁啦。 哇，呢个就系黑剧黑嘅游戏。 咦，我哋两个好人，好人 咩咩话啲咩谂 话，好人。 系啊，呢啲其实系一个好简单嘅。戏嘅剧情嚟嘅， 系咯， 真系戏嘅剧情嚟嘅。 往后有啲发展咁嘅事，与有雷同，都系实属不幸嘅。 系啦，实属不幸。咁即系， 但系问翻姚尊嘅，有冇啲系自己怼冧自己噶？ 自己怼冧自己有嘅，即系好多原因。 例如，其实我揾你去搞啦，想搞起我只股票嘅股价啦。但系其实调翻转头嘅系。我系无端端推冧翻自己嘅咧， 有嘅，即系有好多都系，即系你唔好搞我股票啦，即系你唔好搞我只嘢，咁、我自己自残， 有 我自残咗， 过几银钱怼到一个先，咁冇人会咁掂我啲嘢啦。 最后想收返货又得， 系啦，因 为 即始终我系一个上市公司老板，嗰隻嘢值十蚊，淨係值一個先，只有 paper money 嚟嘅啫嘛。 冇錯， 係咪先？我要維持翻75% 嘅絕對控股權嘅話，你升幾多跌幾多，冇對我嚟講冇相干嘅。 係 嚇，咁、但係如果我升咗上去，有人搞我嘅，我做乜升上去啫？我見到人搞我，我咪懟死自己啊嘛！亦都有啲咁嘅 case 嘅。嚇、咁啊，所以即係你要知道，即係個諗法，即係香港始終有千幾隻股票，有千幾個上市公司主席，有幾千個啲咁嘅莊家，大家諗嘢唔同嘅。 唔係你淨係好簡單啫，即係大股東。譬如第二大股東一個莊，你已經有無限嘅變化出到嚟㗎啦。咁邊個話俾人動？喂，問一下一啲電影戲劇化啲嘅橋段啦。你冇？ 你問啲電影股，你拍得 唔係？我話你冇見證過啲場面，就係、是、譬如話兩邊莊喺度互冚，或者係可能係受命於大股東又得，或者係 通常呢啲咧都唔會互冚嘅。通常唔會互冚，通常呢啲敵意收購裏邊出現得比較多。 係啦， 嚇啊，有間 magazine 啊，遲啲瞓就睇中佢，就想收購佢。咁你想保護自己呢、你就揾阿夏薩特出嚟同佢鬥搶，但通常都唔會㗎喇。而家大家即係香港好細，大家坐低咪傾下囉， 揾錢啫，係咪街外錢齊齊，係 啦，街外錢齊齊揾，無謂鬥氣啦，係咪先咁通常應該都唔會嘅，我好少接觸呢啲咁嘅 case 嘅。OK， 喂，另外問多要轉一樣嘢啦，就係、其實頭先提到啦，你話 75% 絕對控股權嘅話，係咪如果真係發覺 check 到啲公司係揸住 75% 嘅話呢， 係啦， 嗰啲係調返轉係喺個莊嘅層面上係好有戒心呢？ 唔會，你歸邊就最好， 歸邊 你容易歸邊就最好。即係其實咁講，你要係動我嘅，你特登 set 個頭先嗰啲局咁嚟動我嘅話呢，你揸住10%同佢揸住70%，你都動得死我嘅。 OK， 你要知道我係唔夠錢嘅一個人，我係要搵 credit 嘅一個人。你喺街裏面你咗首貨，你揸 10%， 你對5% 嚟，我就已經係突曬㗎啦。如果我突然之間啲股票行同我唔 friend 嘅話呢，我就攋嘢㗎啦。所以唔係關於個大股東揸幾多，你越揸得多越好，因為我可以數到飛㗎啦嘛。你揸 75%， 你姨媽就揸 5%， 你個姑姐就揸 5%， 嗰度已經係 85%， 即係我街貨 15%， 我已經係數得曬飛㗎啦。所以歸邊係一個好緊要嘅過程嚟㗎。歸邊係好緊要㗎。咁、有一樣嘢又係啦，即係好多散户啲投資者都話㗎，喂，個莊家震倉。嗱，呢啲嘢真係困你嘅啫，真係。身為一個莊家係唔會震你倉嘅，個莊家要震你倉，我最震啊，係嘛？即係我係你要知道，你要記住一樣嘢，個莊家其實係 credit facilities。我唔會拎100%錢去炒100%嘢，我係拎5% 去炒100%。如果我震你個股價5%落嚟，我穿咗窿啊，大佬，我點會震你啊？係咪？除非只股一路係咁升緊上去，咁我可能會輕輕咁樣停一停。咁亦都有啲庄家就会同你讲，喂，我跟你买庄买嗰隻嘢喎，点解唔升㗎？SFC 及住我哋呀，一升呢佢哋又停我牌呀，一升又搵我傾偈呀，咁样呢通常呢啲50%呢都係老点嚟嘅。 OK， 咁作为一个庄梗係搵快钱嘅啫，我使鬼理个 SFC 咩，我使乜驚啫，係咪冲上去嘅仲好， SFC 话点解你升得咁快，係咩係喎，升得好快喎，咁大家知囉。哇！原來一隻嘢升得好快，一定有人搞啦。咁所以我唔會驚噶，即係唔係嗰啲莊係唔會驚 SFC 咯。佢哋點會驚 SFC 啫？大佬全部都有紋身嘅。 喂，但有時咧，從個股價嘅上落咧，有陣時咧睇落去咧，有啲嘢睇唔明嘅原因係咩？例如個股價係個半人錢一拱到上3蚊嘅， 係 嘣一聲可以跌翻嚟個百，跟住再拱到上3蚊。 嗱，你睇下呢啲係咪有消息跟尾？如果有消息跟尾，哇，业绩好，真係好啦，出咗嚟爆一阵，你都係话係一个嘅 irregular 嘅 movement。你上次讲 technical analysis 嘅时候，技术分析都讲过啦， TSCI 里面 I 就 irregular 嘅 movement。我哋话喂，佢有个出咗业绩之后有 irregular movement。跟住返去正常佢碌返落嚟，我都去解释。而呢啲嘢未必係有个庄家嘅行为。係啦。咁你总之你记住，你炒一隻听讲话庄家跟紧嘅股，你要知道庄家其实是一个 credit facilities 嘅游戏。 但系去到最尾散货嗰下咧，即系 OK， 假设唔冧啦，个盘系唔冧啦，大家揼得好靓啦，唔冧嘅时候啊，其实最尾散货嗰系咪始终都系再有啲散翻俾散户咧？ 我一定系，唔系边度接啊？ 唔係，一定係散片。 因為我有時覺得好奇怪嘅係咩咧？即我嗱 ，OK， 我已經係未出嚟做嘢嘅時候，已經會聽到話，喂，嗰隻 OK 啊，炒到上去啊，成啊。咁你問我，從來我都唔係好信消息嘅。但問題係有啲就係話，喂，其實 最新消息你信唔信啊？ 信， 梗 係信啦。 OK， 佢大莊嚟㗎嘛， 係咯， 係咯。咁啊，但係個問題。好难人笑，真系 搞错啊！ 唔系咁，但系个问题就系话有阵时 ，OK， 我可能我收到消息，哦，只股票哦，拱到我收到嘅时候已经过二噶啦。佢又话：喂，买啦 ，OK， 一定望上去，仲有毫厘两毫或者三毫几四毫子嘅。说实话，你问我嘅系，喂，我梗系唔信啦。但系有啲系散到落去俾散户嘅时候，仲有可能 mark up 上去成四成嗰啲赚噶。 呢啲即系同你讲。你入到葡京里面有人话俾你听嗰张台好多人赌緊因为个庄好弱。 对。 个庄好弱你买大细呢你个庄输晒俾你㗎啦。 嗯。 你行唔行入去跟钱系你嘅事。 嗯。 个庄开下一波系开大与细你系唔会知道。 嗯。 讲系咁讲啦我一咁两个喂嗰张好玩啊呢张正英英比较好玩㗎讲系咁讲咋嘛。嗯。系咪咁你话佢系最后会踢到边个价边个知啫即系讲真的呢一分鐘唔會知道下一分鐘會發生咩事。 音樂椅 係啦，呢、這個就係因為音樂椅嘅遊戲，到最後梗係散户周㗎啦，係咪先？如果我上到去咁上一位，我要散嘅話，我梗係揾個散户散㗎啦。我冇理由揾到一個莊出嚟等我接㗎嘛。除非你踢咗上去之後，你真係間公司有個什麼基本因素配合，你可以一手批落去嗰個莊家個，就係、是、批落啲基金嗰度啫嘛。正如頭先嗰個虛擬嘅 case 咁樣咯，有個美國基金經理走出嚟，話一手想收曬乜價我都收，好正你間公司。咁我諗住可以散俾佢嘅啫，係咪？咁如果唔係嘅話，我咪一樣要散出街。 喂，其實批嘅意思係點啊？批俾個 批俾佢咯，我一手批俾 一手個 一手個 一手個批 俾，可以唔使經過講，即係講，即係唔使你唔使經過牌，直情 係啦。 之後打翻條數上去， 係啦， 就係一個價 咁就可以㗎啦， 唔使印嘅，但係亦都唔使額外印。 唔使，嗰啲批舊股噶啦， 哇！ 嗰啲先舊後新咧就唔同噶啦，嗰啲就唔同噶啦， 嚇 咁啊！總之最好當然就係肯公司亦都配合啦，即係譬如我話冇一個咩美國對沖基金，冇遲啲份嚟坤我，阿馮總同我講，跟住譬如係 Vega 先由一毫子升到上個半，你哋會批首貨出街噶啦，有曬消息配合，咁我心裏有數啦，我首貨可以順便批埋走啦，就我都可以咁做。 嗯，姚專喺度，梗係問啲嘗試問下啲敏感啲啦，即係頭先你講到一個， 唔好講 number， 我梗唔講 number 啦，即係你講到個角色 role play 嗰度咧，即 係嚇， 即 係 你啲 五啊九四。 九四都做咗庄喺度，真系你 九四一做庄， 个庄系北京， 即系除咗李嘉诚之外，冇人做咗九四一庄， 即系佢都未必得。咁啊嗱，要专你讲啦，即系譬如话你啲，即系我哋明明做，即系资讯发放其中一个资讯发放者或者分析员啦，喺呢个成个系统里边一个重要角色嚟噶嘛？ 我唔敢讲话一个重要嘅角色。 系嗱，我点解咁问咧？就系话，咁你哋会可能会接触好多庄噶嘛？ 系 咁。佢通常点样去尝试希望你可以帮佢哋一把咁样嘅咧？ 哇！我点答你咧？嗱，一系咧就即系用一个正路嘅角度， 就叫喂睇下睇我哋只股， 即系我哋介绍嘅公司就系好正嘅吓。有行业又得， 前景又好， 前景又好，派息丰厚，管理层又靓仔靓女啊，咁你可能会信啦，亦都可能会唔信啦，咁如果你话想確保你信嘅，你 系 个分析员好冇啊？ 好啊，分析系。 咁我咪湿啲俾你咯。 明白。 等我讲啦，即系其实以我所知咧，呢个 你问大师啦，你呢啲。 唔系，等我讲啦，即系以我所知咧，出边咧有啲类似搞反 lens 嘅 PR 嘅公司嘅，好多时咧佢哋就 系 一个中间人，一个中间人就系咩咧 ？OK， 唔同嘅人会接触佢哋啦，包括系可能有啲庄啦，又或者本身有啲上市公司啦 ，OK， 去散嗱倾佢哋，再去联络一啲所谓嘅财经嘅分析员 ，OK， 咁啲正路嘅食餐饭 系啦，呢啲系正路嘅食餐饭嘅，咁啊食完餐 做下捞钟， 咁啊食完餐饭之后，可能怼喺个餐饭嘅过程，可能会话俾你听，我哋嚟紧有啲乜嘢新嘅业务啦。又或者一啲乜嘢嘅注资啦，又或者whatever， 甚至系可能开个 PowerPoint 点啦啲咩睇嗱，近排我哋个图几靓仔噶，后边又有钱个 cash flow 又大 嘅，有嘅呢叫做系啦， 系啦，咁、然之后大多数咧张台度咧 ，OK 一定会有几两三个几靓嘅 PR 嘅女仔喺度嘅， 而家唔得啦，以前真系熟好多，以前好好多，而家唔得啦， 系啦，咁然之后咧就最后就讲几句，我希望即系阿佛 总啦，希 望喂帮帮手讲两句啦。美言下两句啦，咁啊喺出边度讲下啦，系啦。 如果坟总话我唔讲咁点咧？ 吓， 我唔讲咁点啊？ 坟总唔讲啦， 系咯。我又想佢讲，但佢又唔死都唔肯讲。啊，都唔知点解咁鬼斗气嘅，咁你点做啊？ 唔系，我唔系我话 唔得，搞咁多嘢。 四个靓女，你当我系咩啊？四个咁少， 八个 系啦，系咪先？ 话你计，你咁 cheap 嘅真系。 我 low pay 啫 ，low pay 嘅。 咁你咪你收钱咯， 系咯，唔使光明噶啦，唔使光明。 咁即系话你收啲好处吓，好收啲好处。咁个问题就系我点俾？我而家个上市公司啦， 系 啊，我敷个妆， 点样帮咗 坟总呢位 回报翻你咧？ 财经演员出嚟 系 啊，你讲嘢有份量嘅， 嗯 啊，打到嚟噶啦，讲嘢就吓，咁我点样？ 希望可以令到 你 帮 我讲两句呢， 系美言几句。 假设 系 我俾钱， 嗯， 咁个问题就出现啦。我点俾钱你？ 冇错， 嗯， 我点俾钱？我喺上市公司嗰度开张单俾你啊，嗰张单点入数呢？贪污贿赂 系 系咪？ 嗯， 咁啊，而家俾钱亦都好有技巧嘅， 系 吓。以前呢，点讲呢？嗱，以前就确实系有一个制度噶， 嗯 吓，即系譬如假设我。是会收钱帮人讲嘢或者写啲研究报告嘅话呢、我喺上面有个经理人嘅、就经理人帮我收 是、 跟住入到个信封嗰度唔觉意跌咗俾我嘅 明 白真嘅 明白 咁、但呢啲经理人都打得七七八八㗎啦即係打死晒㗎啦已经钉晒牌咁滞啦因为啲生意接到开接到系即係接呢啲生意嗰啲人係接到即係目無法紀嘅， 系、 可以直头我见过有啲系入去饭局里面呢嗱我下面有迟啲瞓，有夏沙特，有 Kelvin 吓、佢哋三个都一个经济一周，一个就咩报 經濟二周，经济 三周咁样啊，每人有个格仔嘅，佢帮你写噶啦。嗱啊，边个咧就呢排穷啲吓？两皮啦吓。咁啊，夏沙特系有钱啲， 系啦， 一皮啦咁样， 系 嗱，咁我倾掂数咯。咁呢啲就直头系冲入个饭局里边讲嘅， 明白？ 即系明刀明枪同你讲我要收，咁但系而家都唔敢噶啦，吓 高 多古惑仔。 题外话，高峰期系咪应该07、08嗰几年咧？即系哇，即 唔止高峰期，九几年噶， 九几年， 九几年啊！嗰阵时最目无法纪， 93、94、95、96、97， 哦，即系要第一次打呢 A 股嗰时候。 而家嗱，以前都有咧，就譬如系锄地啊最兴嘅， 系 啊，譬如我 Kelvin 我同。你倾点数啦，咁啊坐煲地咯， 几千蚊只啦， 输几皮嘢俾你咯，或者你中意嘅咪去打 golf 咯，系嘛，咁总之我入极都入唔到，你又赢我噶啦，咁我咪又可以俾钱你咯。 明白 啊，咁呢啲嘢唔系我谂出嚟嘅，系 ICAC， 如果你 ICAC 攞盒带会睇咧，佢有教嘅。 系啊，我真系想讲咧，就系因为有啲 case 公开嘅，即系唔系啲咩故事。 系啦， 哇，你真系估唔到。咁明目张胆嘅可以系， 好明目张胆嘅，即系一个公事唔系公事劫啊，都冇公事劫咁夸张。一个啲公民袋装住成沓钱咁啊，喂中华都啊，迟啲份你上次两个礼拜帮我写得几好，啊攞去啊，唔系咁样， 系 咁样啲钱仲跌嘅，个公事都跌紧出嚟，真系有噶啊。咁啊，但系呢啲系打得好犀利嘅。咁而家即系好多都系话冇应承你啲乜嘢，譬如我哎呀我唔讲得呢样嘢啦即係譬如我用其他方法啦咁总之就Wegasy 每个月俾50,000我得啦我会搞掂㗎啦即係咁样我冇话帮你做啲乜嘢 当然 啦你俾喺边呢咁我有啲公司帮你会收咁就得㗎啦咁我会帮你做啲嘢啦你咁你话帮你会帮我做啲咩呀得啦咁样嘅啫你呃你咩咁样嘅好多呢啲咁嘅古惑嘢嘅 click click 嘢嘅咁呢啲亦都係一个庄家一个好必要嘅具备嘅条件嚟嘅好必要嘅咁但你话系咪好重要呢亦都唔系因为你知道而家即係譬如系尤其是在美國嗰啲公司咧，嗰啲咩運水啊，嗰啲咁嘅東西咧，亦都可以做到啲功能，因為香港裏面有影響力啊嘛。係咁、如果你話我喺美國嗰邊 set up 一間運 X， 唔好運水運泥 啊，咁香港人又唔知喎，哇，運泥喎咁勁喎，你乜啲 water 你即係乜啲乜啲喎，乜啲乜啲，咁我好勁喎，跟住無端端喺香港裏面有人報道乜啲乜啲睇好乜乜乜。个个唔知系唔理系乜都会信噶嘛，咁、但系嗰间公司可能系美国注册嘅，即跟全纯粹大陆人注册嘅公司都得噶，系、嘛？即系我都可以用呢啲手段，总之令做到个市场嘅 noise， 我就可以动庄家或者动上市公司或者动投资者噶啦。 唉、大行报告就系一个重要嘅工具啦， 亦都系啦。大行报告点解会无端端写好某啲嘢，写好呢啲？有啲大蓝筹当然佢喺例行公事要做啦，咁啊，但系有啲细到你都唔知嘅股，佢突然间写咗出嚟嘅，咁你就知道发生咩事。 一个做一个庄一间，如果譬如拥有一间证券公司又好，一间 有 系咪重唔重要咧？ 都重要噶，即系都 又唔系话悭翻啲成本咯，可唔可以咁讲？ 唔可以悭平成本，因为通常都唔会落翻喺自己嗰度嘅。 系咯，我咪如果咁样计，其实调翻转咪更加易，更加扬咯。 系噶，系噶，咁所以就即系啱讲过，即系华汇嗰度啦，佢都有间股票行嘅。啊！呢間股票行咁，但係當然我唔知呢間股票行做咩啦。 係唔知 嚇，係咪有份參與呢啲活動咧？就應該可能會有幫下，但係一定唔係主力嗰間行咯。啊，佢唔會我做緊嗰隻嘢，我主力做嗰間行就係我自己嗰間，咁啊唔會衰埋一堆噶嘛，冇咁蠢嘅。係 OK。 咩？你想搞咩？ 嚇、啊！唔係。係咩？點解？仲有冇啲咩你識嘅莊家朋友分享下？ 索羅 B 係 啊， 索羅 B 係啊，係。 索罗 B 知好多内幕噶， 佢犀利，佢条线退好顶嘅条线， 好顶。佢成日都叫我讲詹培忠，又叫我讲姚占庄咁，我谂佢应该好熟啦。 佢喺 Facebook group 度简直系哇犀利啊，神嘅一样，乜都知道。 唔奇噶，即系如果你话事情嘅发展落去，啲庄家利用 Facebook 去散播啲消息，亦都唔奇噶。 你讲到散播消息呢，就实在系好多新嘅方法㗎啦。 网台都系啦。 系啦，网台㗎。 网台都系啦。网台都唔系讲笑，真系会有嘅。 系。 确实系会有嘅。因为多啲信徒嘛。你讲出嚟喂乜乜乜掂啊，咁样有人会跟㗎喎。 系。 系咪先吓。 咁五饼二鱼系真系曾经可以分俾一千人食噶嘛？ 可以，真系你信嘅就可以嘅。咁所以即系大家都喺呢方面要小心咯。即系尤其是喺市场听到啲咩庄家股啊，点样炒啊，咁你自己过滤下啦。即系啱正头先阿的问嘅问题，我举个例子就系话，叫得你炒嗰只庄家股，你信与唔信都好，即系话俾你听，其实嗰张赌台好多人嘅啫。即系话俾你听，嗰张赌台好多人，又唔代表你一定叉咗只脚埋，你一定会赚到钱，就咁解嘅。 系啦， 就系咁解嘅。 但我成日都就会咁样谂咯，调翻转，落到你手就即系如果你落到你手，你又唔系 insider， 或者你冇拎即系冇线博去 insider 嘅时候，你都已经系三四五手嘅嘢嚟噶啦。 老实讲啊，就算 insider 都输钱噶。 系啊。 通常好多時 insider 係輸得最金嗰個嚟嘛， 即係喺成個做莊過程，上個禮拜做神過程，今個禮拜做莊過程裏面，邊個係 insider？ 係咪啊 ？Wagner 係 insider， 哈薩特無名，啲份係 insider， 淨係我係 insider， 我哋都未知邊個係 insider， 個個都諗住哇踢上去， 係啊！ 但係中間啱講過一層扣一層，環環相扣， 唔係好呢啲真係太唔係有啲網友就質素好高嘅都知嘅，即係好簡單。通常最大騙案被騙嗰個咧，係最初時。夹埋我嚟骗人嗰个嚟噶嘛， 亦都有好啲好多咁， 嗰个就最金啦，嗰个就 哇，嗰啲就最金嘅， 系啦 吓，因为嗰啲输亿几两亿嘅，真系一个一都唔，我头先都讲夸张咗啊，讲一个钟其实半个钟，咁当然中间好多过程嘅，即系你一嘢丰富个剧本嘅，中间一个过程，因为第一样嘢就系话你动人嗰个，你要知道你想动个目的，嗰个目标，嗰个人物性格嘅，即系如果你 Kelvin 你一个好冲动嘅分子，好热血嘅， 系 你系热血啦，你好热血啦， 我好热血， 咁我激下你咧， 热血其实， 我只要我激一激你，你就热血嘅， 系。 咁我如果捉到你啲性格嘅话，我好易捉㗎。即係话你边度做得起㗎嗰隻嘢 ,Kelvin。 係啦。 唔係话我话。 我都其实搵多几个庄，因为其实呢单嘢唔係一个可以食得起㗎。 係啦。 喂唔晒飞嘅喂。 何况系你得个热血冇料到嘅热血 ,Kelvin。咁跟住 你熱血啦嘛，咁話喂唔係嘛，你話我唔得，我就買起上嚟。 唔係 hold 住先 ，hold 住先。 個樽我加到30個樽買你上嚟，得嗰兩個蓋我都買咩啊？我咪中你咪中曬你嗰啲嘅心理質素俾我咯，我咪可以圍住你嚟揼咯，係嘛？咁你開頭嘅時候我一定俾放你噶，一定放你只要噶。哇！你一路買咩啊？我熱血最勁嘅，買上去一路買上去咩啊咩啊咩啊咁樣咯。吓咁你就全部成个房市已经系冧晒噶咯，跟住我一动你嘅时候，你系热血，我系热血啦，系啊，热血热血，咪俾人最后咪冻死咗咯，热血，傻嘅先热血嘅啫，Kelvin。 你同我讲做乜嘢？ 啊，唔系放纵。 其实我想问，即其实庄家股咧，我自己觉得其实呢个名字真系好奇怪，即系点解啲人会觉得系庄家股会好炒啲咧？其实。你有一个庄就代表人为操控机会越更加大。 人是永远觉得自己是神。嗯、尤其是在股票市场玩得十年八年 的傻佬、一定会觉得自己是神。 嗯、 他会觉得神困神，我是超越神。OK?、就算你跟他讲这个庄家是呃人的他都会觉得他呃我不到，我会呃回去转头。这些人的弱点来的。叫亲做神嘅嘢啊，一定系一个人世间嘅弱点嚟。如果唔系，唔会叫自己做神咁戆居。所有赢钱嘅啫，我识赢钱嘅庄家，而家做到啲咩慈善机构嗰啲主席嗰啲，全部都系好低调，唔会同人讲话自己系神嘅。嗰啲由一毫子炒到上40蚊嘅一只股可以，搵咗10几亿翻嚟啊！佢有冇叫自己做神啊？叫自己做神嗰啲由10几蚊跌到1个仙啊有。 下次有啲咁嘅股同你讲声， 你都知啦。 好，咁啊，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唔该晒姚俊同 Kevin， 拜拜。 第一次网上足球直播， 好啊，网台首次直播啊 ！Hello， 大家好。 对阿仙奴、 主要系睇球证咯， 好嘢。 啊，一夜抽水啊，点睇啊？ 今晚睇下个天点样， 3-1啦，我觉得系赢噶啦，卓硬。 合波啦，波小云赢光幕， 过咗中场啫。诶，啱啱先有个机会啦，啱啱嚟，系1-0， 一比零啊，即刻。 云贝斯，喂，嗱呢个波咧好明显咧， 搞错啦，喂，咁鬼快2分。 死門喺山道士道㗎啦， 你話咗俾阿費俊爺聽。 咪暫時講，我覺得阿仙奴嘅組織能力非常之差，佢根本上唔可以順利猜到三四 個。認同，絕對同意。 我喺中間打入去。 老雲西啊，攞住單對單啦，傑達達通咁啊，一刀兩個，然後落底線，將個波 send 出嚟。係，我先12碼點卡曬，將個波頂翻出嚟。仲有加油卡轉咗落，有冇越位？有冇越位？冇越位，哎呀，冇越位，危險啊！個波爭啲。 射咩位？射咩位？ 龍門左手邊地波，龍門左手邊。 多謝曬，而家佐敦有心機講嘅就 梗係啦，佢個勢啊！我都話明你係好撚你， 唔關佢事喎， 唔 關佢事喎。 星期二11:30足球解讀，星期五8:30足球頻道。